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2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梦昭义，第六分，显德品第11。儿时曼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额掌恭敬，白言：师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经几劫数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供养几佛，而能对扬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最胜天王者。佛告曼殊师利菩萨摩诃萨言：善男子，如此之事不可思议，若非无量百千大劫修集众行众诸善根，则不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。善男子，十方各如净伽沙界，其中所有诸净伽沙尚可知数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经劫数，供养几佛，俱不可知。善男子，过去无量无数无边难思议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曰多闻，十号具足，劫名增上，国名日光，多闻如来为诸菩萨摩诃萨说清净法门言：善男子，如应精勤修诸善法，勿顾生命。时彼会中有一菩萨名精进力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额掌恭敬而白佛言：世尊所说如应精勤修诸善法，勿顾生命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应懈怠不修善法，乃能速证无上菩提。随者何？若诸菩萨勤修众善，是得不能久住生死，利要有情。然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断烦恼，久住生死，终不自为速证涅槃，但为利乐诸有情故，菩萨以处生死为乐，不以涅槃而为乐也。何以故？诸菩萨摩诃萨以化有情而为乐故，为随所乐方便善巧，说受法门令得安乐。若勤修善便速尽漏，不能利乐一切有情。是故菩萨观察生死多诸苦恼，起大悲心，不舍有情，成就本愿。世尊， 诸菩萨摩诃萨，具方便力，久住生死，得见无量无边如来，听受无量无边正法，化导无量无边有情。是故菩萨为如是事，不厌生死，不乐涅槃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若观生死而起厌怖，心乐涅槃，则堕非道，不能利乐一切有情，通达如来甚深境界。云何非道？为乐声闻及独觉地，于有情类无大悲心。所以者何？声闻独觉所行之道，非诸菩萨摩诃萨道。何以故？声闻独觉厌怖生死，心乐涅槃，不能具足福德智慧，一世一故非菩萨道。时多闻佛即便赞叹精进力言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修自省，勿习非道。时精进力白言：世尊，何谓菩萨自所行道？多闻佛言：菩萨成就一切福慧，以大悲力不舍有情，远离声闻及独觉地，得无生忍，不舍三界，无所希望，生长善根，方便善巧，修行一切波罗蜜多，以智慧力无分别心，生长善根，成就尽智无量功德。虽知诸法无一可生，而方便现生；虽知有情无一实有，而方便化导。知一切法皆离自性，观诸佛土犹如虚空，而能巧辨严净佛土。知一切佛法身无相，方便示现相好庄严。随诸有情心所好乐，既能方便而受欲之，菩萨身心虽常极静，而说诸法化导有情，亦以巧辩远离喧杂，修诸极定，知自性空，悉能通达甚深智慧，能以方便为他说法，不证声闻独觉乘果，勤求如来所证解脱，不舍菩萨一切道行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自所行道。门书施力，时精进力从彼如来闻说菩萨所行境界，得未曾有，寻迹复白多闻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菩萨具足方便善巧，观一切法无非是道，譬如虚空含容众色，如是菩萨具大方便，所行之道摄一切法，又如虚空一切草木花果香树因之生长，如是诸物与虚空界不能染净， 不含称喜。如是菩萨具大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一切法皆悉是道，为一生法，若声闻法，若独觉法，若菩萨法，若如来法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所通达故。譬如大火，若遇草木，必无退还。是诸草木皆顺一火，发其光明。如是诸法，无不皆顺菩萨道，故名菩萨道。譬如金刚自体坚密，刀不能灼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滥，毒不能损。如是菩萨方便智慧，独觉声闻及诸外道一切烦恼所不能坏，如水清珠，能清浊水。如是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使有情一切烦恼悉得清净。譬如良药，妙宝神珠，毒不共居，能消中毒。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不与一切烦恼共居，而能断灭一切烦恼。以是因缘，所有诸法皆是菩萨摩诃萨道。曼殊室利，彼精进力说是法时，八千菩萨具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二百菩萨得无生忍。曼殊室利，彼精进力即是今者最胜天王。而时曼殊室利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得坚固力护持正法？发告曼殊室利菩萨言：善男子，若菩萨摩诃萨命弃生命，不舍正法，与他谦下，不起骄慢，卑贱耻辱，其心能忍，饥渴有情，施好饮食，在危难者能施无畏，与诸疾病如法疗治，贫困有情，令封财宝，诸佛灵庙，修建严饰，恶事严恶，善事光阳，忧苦有情，则施安乐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得坚固力护持正法。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调伏心？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：善男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遇他事，先思后行，心性调直，离产趋行，不自紧高，异常柔软，是菩萨摩诃萨能调伏心。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调伏心，当生何去？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：善男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能调伏心，或生天上，或生人中。若生天上，则为帝室，或作藩王，堪忍戒主。若生人去，作转轮王，或作愚王，长者居士。天上人中常得执佛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调伏心，生如是趣。曼殊师利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正信流出何法？佛告曼殊师利菩萨：正信流出，得真善有。世尊，多闻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多闻流出妙慧。世尊，布施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布施流出大富。世尊，境界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境界流出善趣。世尊，安忍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安忍流出容受一切有情。世尊，精进流出何法？佛言：精进流出能办一切佛法。世尊，净律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净律流出远离一切散动。世尊，般若流出何法？佛言：般若流出远离一切烦恼。世尊，听法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听法流出远离一切以往。世尊，正问流出何法？佛言：正问流出于法决定妙智。世尊，居静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居静流出圣定及诸神通。世尊，正修流出何法？佛言：正修流出厌道。世尊，无常生流出何法？佛言：无常生流出与境无所摄护。世尊，苦生流出何法？佛言：苦生流出无生。世尊，无我生流出何法？佛言：无我生流出灭除我所执。世尊，空生流出何法？佛言：空生流出洁净。世尊，正念流出何法？佛言：正念流出圣见。身心远离流出何法？佛言：身心远离流出一切妙定神通。世尊，圣道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圣道流出圣果。世尊，圣解流出何法？佛言：圣解流出成就一切解脱。世尊，佛生流出何法？佛言：佛生流出一切菩提分法。而时最胜前白佛言：云何佛生？报告最胜：如发无上正等觉心， 世尊，云何而发无上正等觉心？佛言：天王，如生大悲。世尊，云何而生大悲？佛言：不舍一切有情。世尊，云何不舍有情？佛言：应如不舍三宝。世尊，谁能不舍三宝？佛言：一切无烦恼者。尔时最胜便白佛言：甚其世尊，稀有善事，诸佛秘密甚深微妙，虽说法空无生无灭，本来极静，而不破坏善恶业果，远离断肠。世尊，颇有友情闻如是法，不起净信生毁谤否？佛言：亦有。世尊，如是友情因过去世修行善业，得受人身，由尽恶友，于是身法不能净信，生毁谤心，则为辜负过去善业，诸佛恩德实为深重。假使有人以己肉血供养诸佛，亦不能报。以佛恩故，我等今者增长善根，得大法乐，诸大自在，天人恭敬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知佛恩，亲近善友，常修佛行，证佛菩提。说是法师，众中二万五千菩萨得无生忍，四万五千诸人天众俱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一万二千诸天子众远尘离垢生净法眼。第六分现化品第十二。尔时善思菩萨白最胜天王言：佛所化身更能化佛？最胜答曰：今对世尊以为明证，佛所化身更能化作净伽沙数无量化佛，种种色相神通说法利乐有情，随者何？诸佛往昔愿力清净，故能如是。善思菩萨复作是言：天王善能说甚深法，为佛往昔愿力清净，唯愿天王请佛神力令深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，常无隐灭。最胜报言：善思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常共守护。黑故文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文字不起不尽，常无隐灭，其所显意亦不起尽，常无隐灭。由此诸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隐灭。悲故法不生故，若法无生亦则无灭，即是诸佛秘密之教。如是妙理，如来出世若不出世，性相沾然，名曰真如，一名法界，一名实际，随顺因缘而不违逆，是为正法。其性常住，永无隐灭， 善思菩萨复问天王，更何等人能护正法？对圣答言，若不违逆一切法者，能护正法。随者何？不违正理，常无争论，名护正法。善思复问，云何名为不违正理，常无争论，名护正法？对圣答曰，若顺文字，不违正理，常无争论，名护正法。可以故，世间愚夫皆着诸见，顺正理者，则常说空。是故世间共兴争论，如是愚夫爱众有法，顺正理者，愚有得清。世间说有常乐我净，顺正理者说无常苦无我不净。是故世间共兴争论，诸愚夫类顺世间流，顺正理者逆世间流。是故世间共兴争论，世间愚夫着蕴界处，顺正理者都无所着。是故世间共兴争论，顺是愚夫不行正理，顺正理者与世相违，故常无争，名护正法。善思菩萨复问最圣，今者天王为何所取？最圣答曰，善思当知，我不取我，亦不取法。善思又问，云何不取？最圣答言，我自性离，有情即法，自性亦离，如是诸离亦不可得。过去自性离，未来现在自性亦离，如是诸离亦不可得。诸佛自性非离，诸佛自性非不离，诸佛土自性非离，诸佛土自性非不离，诸法自性非离，诸法自性非不离。善思当知，如是之行名顺正理，无取不取，能护正法。儿时善思菩萨赞最圣天王言，善哉善哉，大事正是，能如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取无着，无闻无字，灭诸细论，离能分别即所分别。而时众中有一天子名曰贤德，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偏伏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，世尊，最圣天王所说无分别者，为是何法？报告贤德，天子当知，无分别者是极净法。所以者何？能取所取俱不可得，不生不灭，离我我所，如是名为无分别法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观者，能护正法。不见能护即所护法。说此法时， 十千比丘心得解脱，一千天子远离尘垢，生净法眼。儿时善思菩萨问最胜天王言：何等辩才能说如是甚深之法？最胜答言：一切烦恼习气无者，所得辩才能说如是甚深之法。过言语道，不可思量，胜意妙智。如是辩才能说如是甚深之法。善思菩萨问贤德天子言：云何无生法中以辩才说？贤德天子答善思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不住无生无灭法者，则无辩才说甚深法。何以故？远离细论，不见所缘，不见能缘，心无所住，是故能说。不住我法，不住此彼，唯住清净圣意地中，是故能说。善思菩萨即白佛言：甚奇世尊，贤德天子实为稀有，乃能通达甚深之法，辩才无尽。佛告善思：贤德天子从妙喜界不动佛所而来至此堪忍世界，听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汝等当知，贤德天子已与无量百千亿劫修习稀有陀罗尼门，精竭说法，亦不穷尽。善思菩萨复白佛言：何谓稀有陀罗尼门？佛言：善思，此稀有者名众法不入陀罗尼门。此陀罗尼门过诸蚊子，言不能入，心不能量，内外法中皆不可得。善思当知，无有少法能入此者，是故名为众法不入陀罗尼门。所以者何？此法平等，无高无下，无入无出，无一文字从外而入，无一文字从内而出，无一文字住此法中，亦无文字共相见者，亦不分别法非法意。是诸文字说亦无减，不说不增，从本纪来都无起作即坏灭者。如诸文字心亦如是，如心一切法亦如是。何以故？法离言语，亦离思量，从本纪来无生无灭，故无入出，由此名为众法不入陀罗尼门。若能通达此法门者，辩才无尽。所以者何？通达不断无尽法故。若有人能入虚空者，则能入此陀罗尼门。善思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通达此陀罗尼门，心得清净，身语一耳，所行顺利，般若坚固，诸恶魔君无能饶者，一切外道不敢对扬，诸烦恼业 莫之能坏。身力坚固，心离怯弱，凡所演说辩才无尽，能宣深妙诸圣地门，智慧多闻，犹如大海，安住极定，玉妙高山，如狮子王，处众无畏，世法不染，游镜莲花，扰夷有情，辟之大地，洗除垢秽，玉如大水，成熟世间，方诸大火，增长善法，同比大风，清凉月意，泪之朗月，能破重案，其忧烈日，摧烦恼怨，如威勇士，心性调伏，由大向往，能震法雷，大龙为玉，普与众法，辟之大云，如大良医，除烦恼病，由大国主，善欲世间，如四天王，护有情类，及护正法，如天地士，与人天中，富贵最盛，心得自在，如大梵王，与堪忍界，主领自在，深得无碍，如揭露图，世教有情，如世间富，能留法宝，如毗沙门，能出世间种种珍宝，福德智慧之所庄严，有情见者无不蒙益。诸佛世尊之所称赞，天龙等众咸拥护之。善思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若得如是陀罗尼门，既能自在扰于有情，方便说法而不穷尽，心无疲倦，不寻利欲，法师平等，无有牵忌，受持境界三业无牵，安忍清净，离诸秽恼，精进清净，所作成立，净虑清净，善调伏心，般若清净，永无疑惑，具四无量，如大梵王，能善修行，等持等智，入出自在，胜诸世间，修大觉音，具诸福慧，受灌顶位，得大自在。佛说如是总持门时，众众六万四千菩萨得不退转，三万菩萨得无生忍，两万天人远尘离垢生净法眼，无量无边人天等众具发无上正等觉心。第六分，陀罗尼品第十三。儿时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额掌恭敬而白佛言：甚奇世尊，如来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若得如是众法不入陀罗尼门，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报告曼殊室利菩萨言：善男子，如是功德，假使如来百千年说，亦未能尽。儿时众中有一菩萨名极净慧，即白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证得如是陀罗尼门，为佛世尊之所称叹，如是菩萨善得大力，自行化彼，皆悉不空。使曼殊室利菩萨报 极净慧菩萨言：善男子，圣意地中无法可赞，无色无相，无色相者有何可赞？无可赞故，与何欢喜？时极净慧复作是言：我闻如来契经中说，诸法自性，无我我所，无能令喜，亦无令称，此法平等，菩萨应学。譬如大地，一指水轮，若凿井池，得水受用，岂不凿者，无由治之。如是圣智，法平等净，遍一切法。若有勤修般若巧辩，即便正得。岂不修者，云何得之？是故菩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应懈怠。若勤精进，如是所说法平等净，则现在前，如生盲人，不能见色，如是烦恼所盲有情，与平等法不能得见。如人有眼，无外光明，不能独见所有色相。如是行人，虽有智慧，若无善友，不能见法。如有天眼，不假外明，自能见色。如是菩萨欲法流者，自然上进。譬如世间出胎藏者，虽见增长而不自见，如是菩萨勤精进者，众行渐增，亦不自见，而能承办一切佛法。如雪山中有妙药树，枝条茎干不枯不折，如是菩萨勤修精进，所有圣行不退不失。如转轮王出现于世，聚七财宝，如是菩萨发菩提心，聚七法宝。所谓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、巧辩。如转轮王游四周界，与有情类，其心平等。如是菩萨以四摄事扰已有情，心常平等。如转轮王随所在处，则无争讼。如是菩萨如实说法，亦无争论。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出城，既有妙高山王及一大海，如是菩萨出发无上正等决心，既有般若及一大悲。譬如日出，诸山高者，其光先照，如是菩萨得般若具，诸有高行，根熟菩萨先蒙光照。譬如大地，普能赫夫，一切草木、花果、树叶，皆悉平等。如是菩萨证得如是陀罗尼门，与诸有情，其心平等。而时佛赞极净慧言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若得如是陀罗尼门，诸有所说一文一字，无非佛语。如是所说远离色声香味触法， 黑锅。此所说法非世俗故，无尽无边，能引一切身心清理。假使拜千佛前，说着亦不怯弱，随着和是菩萨摩诃萨佛加持故，心无所着，为不着我，不着友情，不着诸法，由此证得清净真如、清净法界、清净实际，得法无尽，文字无尽，辩说无尽，而使即生殊胜欢喜，得妙慧故，得妙智故，无以往故。当佛说此总持门时，八千菩萨俱得如是众法不入陀罗尼门，复有12000菩萨得不退转，5000菩萨得无生忍，16000诸天子众远尘离垢生净法眼，无量无边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。儿时报告极净慧眼，此陀罗尼能伏众魔，摧诸外道，外技法人，燃般若灯，灭烦恼火。护说法者令至涅槃，调伏内心，善化外众，容以整肃，见者欢喜，为正行人平等说法，如实观察有情根性，受法应时，非前非后。佛说如是诸功德时，于此3000大千世界，一切大海、妙高山王、大地、诸山，皆悉震动。而时，天与微妙音花、大微妙音花、妙龄瑞花、大妙龄瑞花、温婆罗花、居摩陀花、波陀摩花、本土利花、迦摩罗花，诸天空中作众伎乐。世尊复告极净慧眼：善男子，过去无量无数无边难思议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为宝月，时号具足，国名无悔，节名喜赞，声闻弟子32亿，菩萨弟子无量无边，然彼如来先无苦行，即降魔事而证菩提。十彼众中有一菩萨，名宝功德，具妙辩才，能为有情种种说法。十诸大众请彼如来不入涅槃，久住于世。十宝功德告大众言：诸佛世尊无生无灭，何用劝请不入涅槃？若太虚空入涅槃者，如来乃可入般涅槃。若有真如、法界、实际、不思议界入涅槃者，如来乃可入般涅槃。随者何？如来之法无成无坏，无染无净，非世间，非出世间，非有为，非无为，非常非断。假令一口而有十舌，是一一舌复生百舌，是一一舌复生千舌，亦不能说如来成坏， 乃至不能说有长短。云何大众劝请如来不入涅槃，久住于世？彼宝功德说此法时，八万六千诸菩萨众得不退转，七千菩萨摩诃萨众俱得无边功德陀罗尼门、乐意陀罗尼门、无碍陀罗尼门、欢喜陀罗尼门、大悲陀罗尼门、月爱陀罗尼门、月光陀罗尼门、日爱陀罗尼门、日光陀罗尼门。妙高山王陀罗尼门、深广大海陀罗尼门、功德宝王陀罗尼门、三万六千人天大众远尘离垢生净法眼。世尊复告极净慧眼：昔宝功德今汝身世，有此因缘，汝能说是陀罗尼门种种功德。时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而说颂言：总持幽妙药，能疗众惑病，亦如天甘露，福者常安乐。时功德花王菩萨摩诃萨复说颂言：总持无文字，文字显总持，由般若大悲离言以言说。而时善都使多天王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额掌恭敬而白佛言：诸佛功德不可思议，诸佛所说不可思议，诸大菩萨所行圣行所说妙法不可思议，我等诸天宿世所执善根深厚，得知如来闻说如是甚深妙法，即以无量天妙花香奉赞如来而为供养。而时佛告彼天王言：天王当知，诸欲供养佛世尊者当修三法：一者发菩提心，二者护持正法，三者如教修行。天王当知，若能修学此三法者，乃得名为真供养佛。假使如来一劫住世，说此供养所获功德亦不能尽。是故天王，若欲供养佛世尊者，据此三法名真供养。天王当知，若有护佛依次具诵，则为拥护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诸佛世尊所证无上正等菩提从法生故。法供养者名真供养，诸供养中最为第一，资财供养所不能比。天王当知，我念过去无量无数难思议劫精勤修学菩萨道时，闻虚空中天说颂曰：二人远离王贼等，所不能侵大宝藏，百千万劫法难闻，得闻不迟不失等。大菩提心护正法，如教修行心极静，自利利他心平等，是得名真供养佛。天王当知， 我与过去初闻此颂，即为他说：时有八千诸有情类，俱发无上正等觉心。是故天王，以法供养最为第一。还故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从法生故。第六分，劝戒品第十四之一。儿时，曼殊室利菩萨不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颇有有情，与当来世正法将灭时分转时，能信受否？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闻说是经，信受不谤，如此人等成何功德？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：善男子，于当来世正法将灭时分转时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曾于无量无边佛所修行境界、境律、般若，是佛真子，能信此经，所至功德不可称计。诸圣善法从般若生，若有人能信受不谤，我今为汝略以欲说。曼殊室利，此展不周，周匝七千余善那量，北广南狭，形如车厢，其中人面亦复如是。假使充满此展不周，欲留一来不还，阿罗汉、独觉、如素、道麻珠、敌、芦苇、甘蔗林等，终无间隙。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尽彼圣众，寿量短长，以诸世间上妙饮食、衣服卧具及医药等，其殷勤清净心奉事供养，波涅盘后各收陀都，起苏都波严氏供养，或以七宝满展不周，即至梵宫，与诸圣众个别奉事，而所七宝必自受量，昼夜三十目呼力多，相续不断。曼殊室利，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有此因缘，获福多否？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告曼殊室利菩萨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能于此经信受不谤，所获福聚与前师福百倍为胜、千倍为胜，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。曼殊室利，东胜深州，周匝八千余善那量，形如半月，人面一耳。假使充满东胜深州，欲留一来不还，阿罗汉、独觉、如素、道麻珠、敌、芦苇、甘蔗林等终无间隙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尽彼圣众寿量短长，以诸世间 上庙饮食、衣服、卧具及医药等。起殷重清净心，奉事供养。波涅盘后，各收陀都。起苏都波，严饰供养。或以七宝满圣身周，即至梵宫，与诸圣众个别奉事，而所七宝，必自受量。昼夜三时，摩呼利多，相续不断。曼殊室里，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有此因缘，或福多否？曼殊室里即白佛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报告曼殊室利菩萨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能于此经信受不谤，所获福聚与前师福百倍为胜、千倍为胜，乃至乌波尼沙檀倍亦复为胜。曼殊室利，犀牛获州周达九千余善那量，形如满月，人面一耳，假使充满犀牛获州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，如素道麻朱迪芦苇甘蔗林等，终无间隙。由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尽比圣众寿量短长，以诸世间上妙饮食、衣服、卧具及医药等，起殷重清净心，奉事供养。波涅盘后，各收陀都，起苏都波。严饰供养，或以七宝满牛获州，即至梵宫，与诸圣众个别奉施，而所七宝，必自受量。昼夜三时，摩呼利多，相续不断。文殊师利，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有此因缘，或福多否？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告曼殊室利菩萨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能于此经信受不谤，所获福聚与前师福百倍为胜、千倍为胜，乃至乌婆尼沙檀倍亦复为胜。曼殊室利，北俱卢州周匝十千余善那量，其形方正，人面一耳，假使充满北俱卢州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，如素道麻朱迪芦苇甘蔗林等，终无间隙。由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尽比圣众寿量短长，以诸世间上妙饮食、衣服、卧具及医药等，起殷重清净心，奉事供养。波涅盘后，各收陀都，起苏都波，严饰供养。或以七宝满俱卢州，即至梵宫，与诸圣众个别奉施，而所七宝，必自受量。昼夜三时，摩呼利多，相续不断。曼殊室利，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